爱上了阅读。 读书使人明智，读书使人领袖，拥抱书籍，爱上阅读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137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，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里边长凳跟我来来了，这是四位，给这续神，这是南京，这是天馆啊。火凉汤瓜嘴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戏台 烟花啥呀，我在这儿呢。哎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哦，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到你们俩人身上 了。别挨骂了。 晚上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。我是季彤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上一回正听到潘豹看上了王二爷的妹妹王小娥，于是他就鼓动王二爷想让他劝说小娥跟着自己习武，没想到王二爷非常高兴的就答应了下来，并且把自己的妹妹小娥带到练武场跟潘豹见面。那么两个人见面之后，这潘豹的计划能够成功吗？咱们呀接着往下听。 这王二爷愣把妹妹王小娥领到把式场子，到把式场子这一瞧啊，今天潘豹练什么？穷庸的潘豹不练。为什么？有绝招不能让王二看见。王二五一瞧，磨得要学，教不教啊？今天特为给小娥瞧，这衣裳上身可就脱了。她这身材好，扇子面身材，双肩暴隆，圆背丰腰，哎，这腹肌呀、因为我没有，从小我这腹肌就1块，咱也不知道几块合适，是6块好，是8块好，是12块，是越多越好，是怎么着的？还有什么线，人鱼的线是什么线？据说这么着好看，哎，哎，我也不知道我这哪是有这线是怎么来，哎，要亮亮块儿吧，说现在话，哎，要秀秀自己的身材，故意的后身对着这把式场子这月亮门，哎，这正练着，这趴后边有脚步声，一转头，一亮相。故意的，哎呦李正呦，赶紧伸手摘衣裳，在兵刃下头上面搭着呢，这衣裳拿着你倒穿呢，不仅磨蹭，拿着这个衣裳啊找不着袖。老师您那是裤子，您那个、你说这怎么话说，这个唐突，哎呀，这个、就他这一亮块一练这把式，在家这一穿这衣裳，小姑娘他们一瞧啊，先开始一进面一看赤身裸体，你都露着半身的姑娘家，这能瞧吗？赶紧捂脸，哟哥哥您去。他哪瞧这个呀，一瞧这身子还能那么好啊，还真吸引。来吧姑娘， 哎呀，坐坐坐坐，我也练了会子，有点累啊，咱们先喝会子水。四目这么一搭，哎呦，这俩眼不愿往别地儿挪了，越瞧这小娥越漂亮。您看我妹妹能练吗？能练，能练，能练。这么着，我可就没法上手了。你来，把我教给你那个，你给你妹妹传授传授，哈，我就能代师而授吗？没问题呀、啊。你现在这功夫就可以的了，教你妹妹有福，呵，早晚必有大成。妹妹，跟二哥我练，他哪练得了啊？小娥那女流之辈啊，站架也站不住啊。站一会儿腰也酸了，腿也麻了，啊，脚尖也疼，小脚啊，这脚一疼啊，站不住了，坐坐坐坐坐，回去休息休息，这功夫不在一天，明天接着来练。简短说，这王小娥呀跟着二哥王志武随同潘豹习武练了个月七成的，这一个多月二位是眉来眼去，大概有那么点意思。潘豹一瞧啊，要打算成其好事，就在这几天麻绳少水，我得紧上加紧。我说志武，哎，罗老师，令妹这个武艺啊，现在练的这会儿，升则能升，降则能降，正在紧要的关头，打这儿说要不练就自己练去了，也就这样，也没长进了。还有这么一点小窍门，就仿佛一张窗户纸，这会儿一捅就破，可是得他自己悟。要是打算再精进一步，你回去问问他还打算进步不打算进步。要打算进步，打算进步不能这么练，怎么练？得下二五经的硬功夫了。 no， 您看我呢，你不忙，你以后要成剑客的，你现在要黑白天练就干了，打这以后啊，你白天练，你妹妹晚上练，你妹妹就在这个二更一过四更之前三更多天这会儿练，哎，再练这么一个月，把这紧要的关头练过去了，他就成了。是啊，那我问我妹妹去，回来跟王小娥这么一说，妹妹，罗老师说了，你这个功夫现在练到了升则能升，降则能降，紧要之关头要打算再上这么一层楼，进步进步，你可就得晚上练哦。晚上几点呢？是二更过呀，四更前三更来天这么会儿练，那我还睡觉不睡觉了？为了练功还睡什么觉啊？哦，二哥你陪我一块练，走走走，不成，你自个儿练。哟，这个练法是谁说的？罗教师说的。哦，罗教师说嘛，到了夜晚三更时分，让妹妹我们自个儿练，二哥你呢？我白天练，晚上没我，好吧。妹妹，女丈夫真有点凶心，憋着成女侠客呢。罗老师，我妹妹乐意了。我乐意了。你这功夫现在也到啃劲儿上，怎么呢？你这个吃饱了就跟那蹲边不行啊。这么着，从今天给你加码，平常不教，这个白天开始折腾王二爷干嘛？晚上好像他睡死了。王二爷吭哧吭哧傻练，应当十顿的，举40下，今天举120下。嗯，晚上我想喝点酒，拿酒又把王二爷灌多了，王二爷不到定更就睡死过去了。姑娘还真守时，二更来天来了，到了瓦尔场子，干嘛扎马步？嗯，要练一练。约了门一响，进了一人，不用回头就知道大概是罗教师。是罗老师吗？啊，是我。不是说奴家我们一人练吗？嗯，练坏了，走火入魔，不是闹着玩的。只是你一人练，我得瞧着点儿，我得给你把关。 哦，那您这关怎么拔法呢？ 我呀，先把门关了，把月亮门从里边插上， 合着拔法场子就他们俩人。 小何呀，你练吧。 我这功夫到紧要，正在看节上，那他还是站不住啊。站着站着，腰酸腿麻，脚尖疼，微然这么一斜身，哎呦的这么一声，哎呦！您再叫潘豹，噌！打箭步来到切近，这手一拉手，这手一扶腰，唰这么一下一接这姑娘，就是往怀里这么一揽。哎，这小何你站稳了。姑娘呢，本来也摔不躺下，就她不扶也站住了。他这么一拽着呢，就是浑身放松，往他怀里这么一歪，可就抱上了。罗教师，多亏您，你这什么话呢？我干嘛来的？把关来了吗？ 他说不好说啊。 塑造人物，按说说书的你都得会。你第一会，你怎么你就得体验生活？我呢，在这方面又没体验过生活， 干嘛您不信似的呢？ 我多的说我瞎话，您说说。站稳了。 哎呀，姑娘， 这个女孩子练武，你要说练得有多大的力量就能够伤人，恐也到不了。那怎么样呢？她这个腰腿总是要灵活。哎，窝腰微腿呀、啊，但是这个窝腰微腿呢有个男女之别，我不怕吃苦。怎么微这腿呀、啊？怎么微这腿啊？同样唐土姑娘没关系，罗老师，这个，您是老师，我是徒弟，怎么微腿您教给教给啊、哦？这样，你靠墙站，姑娘靠墙站好了，潘宝一下腰，一抄他怀子骨。往起抄这条腿，拿自己这胳膊腕一弹，他这腿腕这条腿可就在这儿。抄着这个腿，这手一扳，这磕膝盖往上一举，能举到哪儿？也就能举到这儿。这腿这样，说完全贴上，那他没这功夫，他没练过。推到这儿，姑娘可就觉出疼来了。哎呦，别忙，这姑娘现在呢，这腿在这儿，这怎么个姿势呢？那我这其实这我们二哥说这书合适，就刚才给您说出这位贾林，他小时候练过，他们戏曲有这么一朝天凳，叉这腿起来，这是脚，他们小时候先生微腿就这么微，教给他们。哎，那微腿啊，说实在的，我见过他们戏班还有杂技的练这个啊，这个横叉也好，竖叉也好，一字马也好，下叉的时候苦极了，那得拿脚蹬着顶着愣往墙上推啊，这点呢应该呢让我们二师哥来，是吧？我们二师哥去这王小娥，我去这潘豹。哎，我们哥俩给您承应承应。但是刚才我问了问他，他说我今年40，他说扔下这功夫扔下20多年了啊，我也差不下去了。哎，我就给您说，这事难，一窝这腿，这腿往上一搬，哎呦疼，别怕疼，忍着，底下这条腿绷住了，使上劲，他这人呢往上这么一踢，你琢磨这俩人身子就压在一块儿，王小哥可就明白了，他这不是练武，他这是找便宜，应当的呗，应当扬起手来，啪，给潘豹来个嘴巴，罗老师您过了。您松开我，不松开我可显教了，深更半夜之间你对我非礼呀、啊、那不就完了吗？姑娘没有，姑娘忍着疼，一咬自己下嘴唇没言语。潘豹一瞧，有的，这就算成了。哎呦姑娘，你可知道罗潘我久有此意吗？那没别的，我打算跟姑娘你成其好事是就在此时，你先放开我。 怎么着？ 什么时候？ 现在呀、啊、 哪儿啊？这儿啊。呸，你还怪不错的呢，你还。你拿我王小娥当了什么人了？啊，你是王二爷的妹妹，对，我们是千金闺阁，就即便我真看上你了，你看上了我，打算跟您成这苟且之事了，你也不能拿我当了路柳墙花了。路边的野花啊，墙头上长的野草，那哪成啊，咱们也得有遮有盖啊，也得上屋去，你这地方咱们上哪儿找屋去啊？你不知道，我跟我二嫂子一块住，嗯，我二嫂子在北头，我在南头，我们一明两暗的房子，我二哥不回来睡觉，你要打算成这马事啊，明天夜晚之间你够奔我们大院里头，上南屋了您找我，那会儿才行。不过有一节，我们是在家的大姑娘，就说你长得挺漂亮，对不对，你也有把式，我瞧瞧你了，那么你是个有妇之夫，我们跟着你很不般配。您错了，我光棍没媳妇儿。 哦， 那你要是跟我成了这马事之后怎么样呢？你瞧，那就好办了。我到时候提亲呢，你大哥二哥乐意，我招赘，我打着就不走了，在你们家待着。你不乐意，我带着你远走他乡。咱们先有夫妻之实，后有夫妻之名，岂不美哉吗？你总要表个你的心呢，你对天明誓，哎，这又何必呢？原要起誓，起誓好了，心里话，我起誓算什么？新师弟子潘潘什么？潘安之貌虽然我没有，邓通之父也全无，但就凭我罗潘要娶王小娥为妻，倘若我要是行下了夫妻之实，那时做出对不起小娥之事嘛，怎么样啊？也罢，让我走在路旁乱草之内，让人一巴掌把我头颅击碎，哪有这事儿？走到马路上乱草旁边乱草堆里边，让人一巴掌把头颅击碎，明有王法，暗有鬼神，岂是怕应试？小子一时谁胆包天，起了这么一个事，他可就不知道。日后有一位老剑客，看乱草一动，误拿他当了野兽了，过去一巴掌把他头颅击了一个粉碎，当场死于非命。这是后文书搁下，咱们暂且不提，单说时下，小子起完这个事，欲行非礼，姑娘拿手一指他，别忙，事都起了还怕什么，明天晚上还是三更时分，你够奔我们那院小南屋，你可别走错了，北屋了是我二嫂子，南屋了是我，明白？你去。好嘞。把把着厂子院里面打开了，姑娘回去，她假不三道要练会儿，她也回屋睡觉了。白天给王二爷加码，让王志武练。王志武傻呵呵，又出一身臭汗，没吃晚饭就躺上了。您带头罗教师平常不喝酒，今天要点酒，哎，也借着酒劲儿早歇着。吃完了喝完了，借着迷迷糊糊往这一躺，睡了会子，猛然间惊醒，已然二更时分了。嗯，这觉可不白睡，精力充沛，人逢喜事精神爽，浑身上下收拾的紧沉利落，没敢走房门，把自己屋房门插严了，走后窗户低了腰出来，够奔王小娥这院。一看一明两暗，不错，堂屋紧闭，北屋了黑着灯，南屋也黑着灯，拿手一推这房门，关着门呢，可没消着，把门端起来闪身进去，把门还对上，听听北屋是鼾声如雷，听听南屋一点动静都没有，就只小娥等着他呢。把南屋的门打开，闪身进来，小娥，就听床上女子声音，别说话，上床。嘿， 穿衣裳慢，脱衣裳可快，噼里扑噜走油漏大光杆了，上床了，睡醒云雨，天没亮赶紧走，白天练舞晚上又来，练着十天。王小娥晚上到板子厂子了，他一瞧王小娥，他心里纳闷儿，怎么王小娥身形袅娜，跟自己有十天云雨之事，按说这舞就练不了了，精神破背往这一站挺高兴，还来练了，这身形也没走进，可这晚上跟自己同榻而眠的呢，是个丰腴的妇人，是他不是？小娥，怎么着，多了？咱俩这十天，你还能练呢？ 啊，能练，这不天天每天来活动活动吗？ 怎么着？您有点盯不住了是怎么着？您练不了了。 我对付， 我有句话是如鲠在喉，不得不问。他这个呢，我瞧您这个身段啊，这个我也搂过您，也抱过您，没那么胖啊。这个晚上黑灯进去，黑灯出来，天不亮就走。我发现这两天跟我同床而眠的，好像比您略微丰满点儿啊，也瞧不见模样。每天进屋也不让说话，这个是您不是？就这一句话说完，您再瞅王小娥，乐了一个花枝招展，引俊不禁，乐了。你乐什么呀？真让您瞧出来了，真够笨的，十天才瞧出不是我来。他这十天，他这玩意儿，他也没工夫思考。不是您是谁呀？哎呀，这话说起来可有点对不住罗教授您。要说模样比我还漂亮，不过就是稍微比我胖一点，可还比我丰满许多。就是我们是姑娘啊，这十天跟您睡觉的这不是姑娘而已，也算咱们俩人情长意久，我对得住您，我先奉送十天。你这这玩意儿，我说如花似玉王小娥这就勾引到手了，难道他还另生旁枝奉送十天？这个话听的啊，这个小王庄来对了。呵，没想到我躲避剑魁的追杀，躲在这儿一下躲进温柔乡。小娥，你对我实话言讲，这十天陪伴我之人他是谁？非是旁人，正是二爷之妻，我的二嫂。 好了，各位，刚才呢，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。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好 ,FM87.6, 北京文艺广播，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